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3。 2010年五區公投， 我們呼籲認為公投注定白忙一場的市民以及主流媒體的編輯們、學者們，希望你們參考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樹的意見，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選擇站在雞蛋的一方，亦即是專權政治的高牆下，站在人民這一邊， 站在人民這一邊。 民主運動從來是強弱懸殊，手段可以理性而和平，但本質必然是抗爭而非等待賜予。我們身在議會，心在群眾，我們爭取的是公平、公正、公開、可大可久的政治制度，維護每個人的尊嚴，無分貴賤，掃除一切不平等的障礙。今天在此民主抗爭的關鍵時刻，輪到你們當主公。 2013年五樓法庭，非法集結莫須有，政治檢控可恥。同樣的516，同樣撐鬱敏。 歷史不會說謊，但會冷笑。歷史沒有如果，只有教訓。歷史在笑，黃鬱敏，逢星期三晚10:00至11:00 My Radio。 吳幼寧就是民國初年即是反恐的大將，當時他們就是一頭栽，即是埋頭苦幹要打倒孔家店，甚至乎因為要打倒孔家店要急於破壞一切舊觀念和舊制度，是吧？但他們有一種這樣的錯誤的思想，就是以為一切的舊制度、舊觀念被打破了，是吧？或者孔家店被打破了，那个天国就会出现，是吧？新的国度会出现。这个讲法呢是错的，是吧？因为孔家店打倒了，一切旧观念旧制度破坏了，但是更好的观念和制度它是未必一定会出现的嘛，是吧？你去破坏，但是要有建設的嘛，是不是？你破壞了之後，那建設什麼人去建設呢？是不是負責破壞的人又去建設呢？這個是一個問題來的。所以當然你將舊制度、舊的秩序、舊的觀念破壞了，它都有可能會出現一些更好的制度、更好的觀念，但是很多時候都是出現不到嘛，是不是？所以你看近百年的中國，你看到那些所謂激進人物總以為舊觀念、舊制度掃蕩了，理想的境界就會出現，結果就是什麼呢？前門拒虎，後門進狼。近百年來中國的政治形勢、知識分子的悲哀，你可以看到就是這樣，是吧？咁點解會咁呢？係咪？殷海光先生就認為咧，即係佢個分析就係、是，無非係一種錯誤嘅想法嚟做引線，而 而貫穿了很多社會力和經濟力、政治力所致，是吧？假如中國百年前的知識分子，即是現在不止百幾年前的知識分子，他是勤於研究亞里士多德的工具論，而不去貪便宜、抄小路、輕信某一些西方啊，即係嗰啲假大空嘅學説，係嘛？咁可能中國嘅悲劇咧就會減少啲，係咪？你打倒孔家店，破壞舊秩序、舊權威，掃除呢個舊觀念，但係你代之而起嘅就係引進一啲即係西方嘅空想，係嘛？或者嗰啲假大空嘅嗰啲思想，係嘛？一夜之間就會見到個天堂，係嘛？即係好多時，即係我哋睇歷史就知道，好多所以對塵世天堂做預約嗰啲先知嘅人物咧，通常佢都係冇辦法將個即係天堂實現，係嘛？佢只係度描繪一個塵世天堂，但到最後嗰、那個塵世天堂都係唔會出現。有一個好好的例子，就是1900年義和團事變之後，嚴復他是倉皇避難去上海，那時候開始講木納的邏輯，譯這個論自由，是吧？嚴復這種做法呢，就是一個所謂自知格物致知、致知的一條道路，先搞好個知識先，知識理性。所以西方嗰個文化同中國文化，即係喺嗰個反省呢一個層面上面，中國文化即係話嗰啲知識分子喺中國文化反省上面是做得不足夠的。西方的知識分子他是會從知識理性那個角度去反省，同埋會從一些基本功、基本訓練出發。但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在對文化那個檢討反思的時候，他很多時候都是空談一些大哲學、大體系、大主義，是吧？都是講這些東西。所以民國初年雖然我們強調過是一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時代，但是他是沒有建設的東西，沒有系統的，就是學說然後可以推動那個社會進步的。因為到最後呢，就是政治是凌駕一切，你看歷史就知道了，是吧？民國初學年一路數下來，喂，那時候思想空前發達，為何跟著國家越來越不堪呢？他思想非常發達，但是國家的發展就是越來越不堪的，內戰頻盈，生靈塗炭，是吧？那你民國初年有一群這樣的知識分子，為何 會變成這樣呢？是吗？所以这个我自己在看五四思潮与人物的时候，我当然对他们当时在推动文化进步或者文化的反思这个层面上面，我们是有很多启发。但是我们又会想到一些东西，就是为什么没办法改善中国的情况。有關呢方面咧，即係之前我都有略略提過嘅嚇。當然為保守而保守，係嘛？或者為咗鞏固自己既得嘅利益去保守，我當然係不智啦，係咪？但係嗰啲要求進步嘅人，過於空想，又係一個問題。即係社會文化，佢有個連續性嘅。即係當然，我而家都係講緊社會，講緊文化啊。 大家不要抽我水話啊，講政治都不應該空想，係嘛？即係我哋嗰啲提倡直接民主的空想，直接民主講了很多年㗎啦。OK， 有些國家實行緊㗎啦，那個不是一個空想，不是一個夢想嚟嘅，只不過你不夠人多咁解嘅啫，係咪？歷史上所有重大事件都是由烏托邦開始以現實告終，個關鍵就是看相信他的人和能夠推動的這個理想的人夠不夠多咁解嘅啫，唔夠多咪冇咯，係咪？係唔可以冇夢想啊！即係你點樣抽水，我都係咁講噶啦，係嘛？冇意思噶。嗰陣時對文化嘅省思就係你唔可以一下子將本嚟有連續性嘅嘢一下子將佢全部推翻，跟住係冇咗嗰個連續性，係咪？即係你冇可能將原有社會文化一掃而清，然後再用一啲強制力嚟建造理想中嘅社會文化，冇可能噶嘛，係咪？咁呢個咪就係毛澤東要做嘅嘢咯，係咪？係咪？中國社會文化沒有進步，保守派是要負最大的責任，特別是有權力的那些保守的人物。但是好像陳獨秀之流甚至吳瑜這些早期這些對文化省思的那個激越的言論呢，也都是要負責任，是吧？一樣而已嘛。即係陳獨秀當年點解會對嗰啲舊文化、舊觀念、舊制度同儒一樣深惡痛絕、日於言表？啲人就會奇怪，點解咁憎呢啲舊思想、舊文化、舊秩序、舊制度，係咪？因為佢係有一個強烈嘅道德感，係咪？即係講起陳獨秀呢個人。嗱，佢就同呢個袁幼玲咧就差唔多年紀嘅啫，相差就八歲，即係吳幼玲就大過呢個陳獨秀八歲。陳獨秀係生於1880年，陳獨秀係中共總書記第一任嘅 ，OK 啊，即係呢個係中國共產黨嘅創始人之一啊。佢原本係即係世家子弟嚟噶嘛，係咪？即係換句話講，佢係喺孔制培養出嚟嘅，係咪？佢係即係係紅旗，即係用呢個毛澤東文革時代佢哋嗰個講法，扯著紅旗反紅旗啊嘛！呢啲係係咪？所以呢個就係我頭先所講嘅，即係好多對原有觀念同制度嘅肯定嘅否定。對原有即係觀念和制度的否定，是由於對原有觀念和制度肯定出發的，所以這個又是一個值得我們可以討論的問題。陳獨秀就是這樣了。我這裡想講一段吳幼玲，即是怎樣對舊派人士鞭撻的那個文字，怎樣迎頭痛擊。呢段説話我覺得有意思嘅，所以我會即係讀出嚟，咁大家可以喺屏幕裏邊睇到嘅。啊，吳幼玲咧就話咧：我常聽得專制時代剩下的那些紳士為奴，最愛稱讚道德的好處。舊道德的名詞，既深印入他們粗而且硬的腦筋。所以他們一聽得別人講新學說，便深惡而痛絕，是同洪水猛獸一般的可怕。然而他們的僵狼團體中，紳士為奴，對於新學說，雖像有九世不共戴天的大仇。其實又老守着關門主義，除了四經精華史外，以及同城派古文大學堂講義之類，就是他們反對的新書新報，並未去一看， 只管瞎闹乱骂，如老婆碎语，如醉汉狂谈，喇喇不休，真是令人生厌。却试问他们的旧道德是些什么？依然是物伦笼统，说不明白。不过觉得共和时代把他们信仰为天经地义的三纲五伦淘汰了，成为二纲四伦，使他们的精微官派大大受了一打击。到了如今，不但二纲四伦上摇摇摆摆立不住脚，并且那专制时代士大夫一种阶级，恐怕还要被人铲灭正尽。于是几本诗集、几卷词抄，有什么黄山谷、陈后山的腔调、姜白石、张玉团的风韵，究竟也抵不住世界大潮流，要被浪淘尽英雄了，岂不可怜得很吗？啊，这段说话呢，即系都算系泼辣嘅。正如我剛才所說，中國文化分子辯論和罵人，即是知識分子辯論和罵人是不分的，以前的人比較老實，迎頭痛擊，現在的人花樣比較多，喜歡鬼鬼祟祟，是吧？吴幼玲咧就认为儒家思想是唯和之列，即系百倍于洪水猛兽，就呢种讲法咧就好偏激嘅吓。即系其实儒家思想嗰啲讲即系伦理道德咧，其实系保持社会文化嘅稳定系有作用嘅吓。即系当然佢有好多副作用啦，系咪？个副作用讲三纲五常啊，嗰啲副作用梗系好多啦。但系佢喺维护成个社会个文化嘅穩定咧，係有個作用嘅啊！即係當然喺呢個世界上邊，你好難揾到一種制度百利而無一害，係嘛？我哋又好難揾到一種制度啊，百害而無一利嘅，係咪？誒，殷海光就話：吳儒呢啲咁嘅人咧，吳幼玲嘅攻擊呢個儒家，就有啲似即係馬丁路德就係攻擊呢個所謂即係爭權啊！即係馬丁路德。後來個新教啦，馬丁路德嗰個宗教改革咧，即係佢係處於一個順境，去嚟產生呢個宗教改革。而民國初年嗰啲反恐嘅人咧，係處於一個逆境，所以佢冇辦法做一啲即係除咗掀起啲風潮、鼓動風潮，但係佢做。就算造成時勢都好啦，佢都冇辦法形成即係具體嘅所謂革新啊，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係咪？所以吳儒對呢、這個馬丁路德創新教啊，為呢、這個即係幾百年來宗教界開闢一個新嘅國土啊，即係好羨慕。但係佢去反恐教就真係冇辦法出現一個新嘅教啦，唔好叫恐教啦，係咪？你反恐，但你冇辦法，即係出現一個新教。但係馬丁路德係咪？佢嗰個宗教改革咧，結果係出現一個新教，所以呢個係有好大嘅分別嘅。即係原始嘅孔教咧，佢後來慢慢變成一種制度。正如我剛才所說，這兩千多年來其實都是的了，是吧？就是明代的一位知識分子，也都是對就是飛孔的了，這個明朝的李卓吾很出名了。後來當然是下場很悲慘了，這位阿哥李卓吾先生，他有一段說話就是這樣的，很有意思的。他說三千年以來無議論，非無議論也，以孔夫子之議論為議論，此其所以無議論也。三千年以來無是非， 非无是非也，以孔夫子之是非为是非，此其所以无是非也。咁即係话呢，佢孔教经过两千几年之后，佢变成一种制度，而呢种制度佢变成一种制度之后，佢就无可避免上无可避免会出现一切制度是免不了的弊端，是吧？任何一种制度如果耐了，它就很容易凝固僵化，而丧失了改革的动力，是吧？变成一个定制，是吧？所以即是一个比较客观一点的讲法，就是孔制他在这个道德伦常或者稳定社会文化那里他是有贡献的，但是后来的副作用就大过正作用，是吧？尤其是到了汉代，董仲舒霸绝百家，独尊儒术，是吧？即是中间虽然几经波折，但是孔教始终是中国的国教，是吧？即是孔制变成一种国教，是吧？独尊孔孟这种的，即是那个发展的结果就是变成一种宗教，是吧？但是这个有点像罗马在君士坦丁大帝之后的基督教，是吧？因为他将这个基督教列为国教，这个基督教不是之后的新教，就是这个不是这个，就是这个基督教，就是那个变了，就跟那个军权呢，就是同呢、这個神權咧有一個表裏嘅作用，所以誒好大件事嘅。咁即係呢個就等於孔教，又係君權相表裏，係嘛？咁但係後來馬丁路德金啊，即係創咗個新教之後啊，咁啊佢喺宗教上面嘅革新啊，令到跟住再結合呢個文藝復興，即係成個基督教文明對後來西方嗰個民主嘅發展咧，係有好大貢獻嘅，係咪？咁呢個就係個講法，就係咩咧？你基督教喺中古時代妨害學術自由、思想自由，係咪？當然而家我哋香港都出現類似有啲中古時代呢啲所謂耶撚啊，即係咁，但係咧。佢個危害唔會太大，因為佢同嗰個軍權不是相表裏啊嘛，係咪？咁當然有啲人會擔心啊，如果政府支持佢啊，或者而家唔係政府支持佢，係佢支持個政府啫，係佢自己係佢自己去獻媚啫。但係你喺羅馬嗰個時代或者君士坦丁個時代就唔係啊嘛，你軍權同神權係相表裏啊嘛，係咪？即係政教冇分離噶嘛，係咪？所以他一樣是妨礙學術自由、妨礙思想自由，甚至人生的自由嘛，係咪？迫害呢個咩嘛，係嘛？嗰、那個發展你就看到呢一種情況，中世紀出現呢種即係迫害思想、學術思想的自由，嗰、那個迫害就已經係即係少咗好多啦嘛，嚇、啊！咁所以你如果呢個做一個類比，你就好難嘅。人哋係。真係有反省有進步，同一時代啊，即係嗰個中國係完全不一樣。嗱，到咗今時今日，宗教啊，基督教又好，天主教又好，啊，佢已經係一個完全喺政治上啊，佢唔會出現一個喺政治上同政治上嘅結合，然後妨害你思想自由或者妨害自由啊嘅一個工具。佢只會有時即係用而家嘅話嚟講係好膠嘅，即係令到你即係唔知道信耶穌係好定唔好嘅，已經搞到你即係個人都好混亂，最多就咁嘅啫。但係佢唔會變成一種妨礙你思想發展嘅一個好有力嘅一個武器，係嘛？但係即係孔教喺中國社會裏邊，即係不斷嗰個膨脹。同埋佢變成一個制度咧，咁佢就有啲似君士坦丁，即係嗰個所謂嗰個時代嘅呢個 軍權同嗰個神權嗰個即係結合啊，互為表裏係嘛？我哋講呢個鴻儒嘅時候咧，即係其實最重要一樣嘢就係俾我哋大家有一個反思，即係中國知識分子嘅思想長期咧係封鎖喺一個所謂我族啊，即係我民族嘅族，長期被封鎖喺我族中心嘅一個世界觀，係嘛？天朝世界觀啊，係嘛？世界獨一無二的文物之邦，是吧？五千多年的悠远悠长的文化，好巴闭。但一同西方的力量一交手，就方腔走板，破出尽洋相，甚至搞到领土几乎不保。當年啲傳教士嚟中國，左手一本聖經，右手一把劍，或者一支槍，佢入嚟佢睇通咗你啊嘛，係咪？所以你成日係被封鎖喺一個自我國族中心主義嘅世界觀。以為中國就是世界的中心，中國是一個天朝，是吧？在世界上面歷史最悠久，文化即是最優越，是吧？但是當你跟西方的力量一碰撞的時候，就真是漏洞百出，出盡洋相，是吧？所以為什麼會有一些知識分子好似吳有靈咁樣，佢係直情從一個懷疑中國文化嘅根本，從一個對中國文化由肯定要變成全盤否定，即係你吳有靈仲要教國文嘅喎，你明唔明啊？係嘛？所以呢個係對我哋嘅一個啟發啦，所以吳幼寧佢之所以偏激咧，有道理嘅，因為佢係要全盤否定，要從根本上去將中國文化啊做一個否定，咁所以思想就一定係偏激，情緒就一定係激動，係嘛？所以佢發表嘅言論咧，就相對嚟講喺當時所謂反恐的人物之中算得是最偏激的一個，但是今時今日我們講吳幼寧只不過是即講那個時代，所以這個打倒孔家店這種要解放思想 的人物即對我們現在在研究近代中國歷史，或者看到香港或者現在那個所謂一個價值觀很混淆的時代，其實都有些啟發的。